俄罗斯的塔斯社、莫斯科共青报、见解报、弗拉迪沃斯托克报、记者网、莫斯科商业俱乐部网、中国新华社、保加利亚的焦点通讯社、贝哥新闻报、闪电报和日本共同通讯社20号分别报道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发言人谈话，强盗美国辩论家里的核威慑会引发一场相应的正义毫不留情的核报复打击。